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4集，坏消息。 这种东西遍地都是。 何玉摇摇头， 其实他们不难对付，但神出鬼没，而且专会找人心弱点下手，力量弱些的就是我们刚才在结界里碰见的那种，强一点的就是你看到的在火车上附身人体吸食魂魄的那些。后来我听老大说，这些魔物愈强则强，愈弱则弱，但凡他们突然之间出没，一定是受到一个更为强大的魔体所召唤，他们为魔体供养精血魂魄，魔体则为他们提供庇护，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，以人为食。不过上次在长白山，我们已经把古龙彻底消灭，又杀了不少前行夜叉，隐藏在幕后的魔体肯定也受到不小的反噬，就算没有灰飞烟灭，也会元气大伤，短期内是不敢露面的。 冬至捏着何玉背包上两只毛茸茸的耳朵，这是他思考时下意识的习惯，熊脑袋快被冬至揉搓变形了。 那我来总结一下，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是这里可能也有石碑，对方是冲着石碑来的。 何玉并不意外，这个他刚才也想到了。 第二个可能性，照你说的，幕后操纵前行夜叉的人受到反噬，可能重伤，那他肯定要找个地方疗伤吧。对方的魔气大不如前，所以只能召唤出有限结界里的低等魔物，无法再凝聚前行夜叉，这就跟你让陈回帮忙起卦对应上了，他极有可能是发现了什么线索，误打误撞遭了殃。 何玉一愣，显然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。冬至继续说， 他要吸食怨气血魂，就必须要在人多的地方，比如北上广这样的城市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，就算每年失踪几个人，在茫茫人海里估计也很难追查。 那为什么不在离长春更近的北京或者上海，非要跑广州来呢？ 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特管局二分为四之后，南方总部就迁到了上海，广州这边只有办事处。如果我是那个人，我一定会选一个远离特管局视线又有足够外来人口的地方，才更方便下手。广州、深圳甚至香港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何玉盯着他不说话，冬至被看得浑身发毛，冷不防的对方往他肩膀上重重一拍。 嘿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 难道我看上去很笨吗？ 你下次应该多在老大面前表现表现你的聪明，这样说不定他就愿意给你开个后门了。 我每次在你老大面前都被他的气势压得忘了东南西北，哪里还有什么表现可言。 那头何玉直接把冬至的手机拿过来，拨通龙身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，却是看潮生接的。 何玉，老大今天帮你们脱困，太耗心神，现在在休息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 何玉知道龙身估计损耗不小，否则不会连电话都由看潮生代接。 能不能帮我叫醒他，急事儿。 看潮生没有多问，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那头换了一个声音。 什么事？ 龙身听上去有些疲惫，冬至累得不行，也没精神去听何玉跟龙身到底说了什么，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。直到第二天他被人叫醒，何玉的精神看起来好了不少，还有心思嘲笑他。 你可真能睡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昨晚我跟老大通话，连他都能听见你的呼噜声了。 真的啊？ 当然是假的，你怎么那么傻白甜呢？哎，东东小宝贝，你再也不是我心目中那个高大的东东强大的了。 程回没了一魂，反应变得迟钝，捧着个包子盘腿坐在床上一口口的啃，安静不闹，也不掺和他们的斗嘴。何玉打一棒子给一甜枣，连忙顺毛道， 早餐我买了，在桌子上，油条、豆浆、肠粉、包子，想吃什么自己拿。为了犒劳你昨天的辛苦，哥中午带你去吃顿大餐。 冬至顾不上吃的，忙问：“ 昨天龙老大说什么了？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 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 坏消息吧。 根据你上次提供的画像，我们用人脸识别终于找到你所说的徐婉母女。他们的身份吧，没有异常。徐婉的确是在几年前跟丈夫离婚，然后带着小孩独自生活。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嫌疑，那算什么坏消息？ 一周前，徐婉带着女儿陈彤来到广州。 他们果然与潜行夜叉有关。 你在火车上碰见徐婉，正好火车上就有潜行夜叉。你在酒店遇见他，正好酒店就死了个人。后来在长白山，还有现在。这世上巧合的事情有很多，但巧合到这种地步的很少。我甚至怀疑他一开始就是想对你下手的，那瓶水就是证据。只不过后来被老大发现，只能转移目标，所以乘务员死了。 他成了我的替罪羊？ 这个也不是。我说过啊，你的生辰八字虽然有些用处，但并不是最容易吸引妖魔鬼怪的。那个乘务员是中元节出生，八字又是全阴，比你更合适。 可是后来在酒店，你们不在，他明明有很多机会，为什么不对我下手？ 因为这个。嗯。 何玉拿出一张明光符放在桌上。 我们在火车上坏了他的好事，他肯定有所警惕。如果你出事，我们必然会追查到他身上。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他急于唤醒龙师，不会再多生事端。所以你就侥幸逃过了一劫。哎，但是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后来在酒店跳楼死掉的那个人，还有姚斌，在那之前他肯定也已经杀了不少人，一路上顺手收集到足够唤醒龙师的冤魂精血。 想想自己跟徐婉遇见好几回了，连住的酒店都是相邻的房间，几回险死还生，冬至就不寒而栗。 可我为什么几次都对徐婉生不起警惕呢？ 冬至仔细地去回忆，发现自己当时怎么看徐婉都觉得温婉可亲，甚至暗暗觉得她与自己去世的母亲相像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警觉心，哪怕之后在长白山上看见徐婉，一时之间竟也没有起疑，反而以为是徐婉也被困迷路的。直到后来从长白山上下来，何玉他们又一直在调查石碑事件背后的阴谋，他才将自己在酒店与山上接连两次都跟徐婉偶遇的事情说出来，交给何玉他们去调查。现在时过境迁，不免有些后怕。冬至将自己的感受与何玉说了，何玉不以为奇。 这不奇怪，魔天生就会迷惑人，如果徐婉真与魔物有关，那他就是想让你死心塌地地爱上他，也是可以办到的。怪只怪我们当时太大意，没有当场封锁火车检查，不然也许姚斌就不会出事了。幸好现在亡羊补牢还不算晚。 他一开始就是有备而来，先是嫁祸给乘务员，引开你们的注意力，甚至把日本人都引过来当幌子，绝对是有心算无心，任谁都无法料到那么多的吧。 徐婉到底是背后另有其人，或者他本身就是魔物，现在得找到他才能得到答案了。徐婉母女来到广州之后，出入境也好，酒店登记和房屋出租都没有他们的信息。我怀疑他们是用假证件进行登记，隐匿在某处。 一早上起来就听见这么震撼的消息，冬至表示要多喝两口豆浆压压惊。 那你刚才说的好消息呢？ 嘿嘿，柳暗花明。在你起床前，我又用昨晚的土办法，根据快先给出的大致方位，又请兄弟部门帮忙进行监控排查，终于找到程回失踪前的监控画面。 中西结合疗效好，厉害了我的哥。 何玉潇洒的一拨头发。 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是谁办事儿。 程回呆呆地看着他，忽然冒出一句： 傻子。 闭嘴，你才傻子呢，老子现在帮你个大傻子找魂儿呢。 大傻子。 你。 冬至在一旁看着两个互骂的大傻子，快笑抽了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还没听够？